提供真实和客观证据。调查人员之后会结合两个黑盒的数据、现场证据、空管雷达资料、机组与空管塔之间的通话、数据传输和目击者访问等，综合研判分析。当局又说，事故核心区是山区，加上飞机撞击、持续落雨、挖掘作业对地质的影响等的因素，周边的山体存在小范围山泥倾泻风险。为防止次生灾害，周边山区已经布置了三个雷达监测点，当发现有较大面积、较快速度的山坡表面变形，可提示人员撤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17至20度，朝早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三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回升。本周后期再度转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香港仔、鸭脷洲、利添楼为风及强检检测行动现正进行中，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顺序落楼进行检测。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嘅沉重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一别无尽期，要哭也无泪，情字一句，啰嗦一对，盼会驱散愁绪。若丝丝关怀四方飘，爱心共凝聚，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你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 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你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信终会团聚。 信终会团聚啦，我哋歌词改咗噶嘛，吓为咗最近嘅情况咧而写咗呢只叫做盼终会团聚，一定会嘅，不过迟啲先同你一齐食饭啦。而家咧一样可以团聚噶，一样可以喺二千靓歌再重聚，同你聚埋一齐。哎，边时你又同我聚啦？我今嗰呢排我做得最多嘅朋友系你， 你都冇乜可以见到其他人啦，徐勇。 系啊，成日都见住你。 出街就系见到你， 系啊，一出街见到，因为你系成日都唔出街啦，啱嘅，对住个琴，即系钢琴咧就系你嘅最佳伴侣啦，之一啦，吓咁，咁啊都好嘅，起码咧大家有啲事物，有啲嘢咧系钟情嘅。咁啊，大家好，我系 Albert 安瑞强，我同靓声琴手阿 Vince 咧都会由而家陪到你去十二点，因为今日系星期日啊嘛，逢星期日嘅晚上，希望你都唔使谂去做其他嘢啦。咁啊，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就 OK 啦。第一个天气先，咁啊，今个礼拜都系阴阴有雨嗰停噶啦。而家气温系廿一度，湿度81%。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多云，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有雷暴添。明日嘅天气咧介乎17至20度，哇，凉咗好多。早上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而明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添。咁啊，应该都少咗户外活动噶啦。咁啊，不过如果出街咧，都会着紧份好似我而家咁啦吓，嚓嚓声嘅你听下，风褛嚟嘅，因为可以挡雨。因为喺架车行过嚟咧。都会遇到有少少微雨嘅，好唱只歌，好似系从来冇喺度唱过嘅我。呢排我都中意唱一啲好少唱嘅歌，或者甚至未唱过嘅歌，同大家分享。呢只歌咧就系叫做雨啊，落雨个雨，一个字嘅啫。 雨聚满天上结浮云，像看街上那人群。苦堪逐尘，听骤雨不断到凌晨，滴去窗上那微尘，似是泪痕。雨爬过不断到凌晨，进去街上那泥尘，洗去逐尘。随着那夜里的静悄而下，雨点收不尽，尘埃污染，随着雨声细，令空气顿觉清爽，悠然视觉尽明亮，如换过衣裳，愿听骤雨不断到黎明，换你心内那柔情，引发共鸣。像那渐散的暮雨重现，广阔新景象， 尘埃污染，随着异域声势，令都市顿觉舒畅。悠然时刻春明亮，而换过衣裳，愿见骤雨不断到黎明，换你心内那柔情，引发共鸣。雨声渐听，雨声尽听，雨声尽听。 听唔听到啲雨声啊？啲雨声咧就系变成一粒粒音符咁解啫。滴答滴答滴答咁啊，可能有少少微雨啊，你屋企附近咁啊，天文台提醒我哋啦，间中有骤雨嘅，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咁所以清新啲都 OK 嘅。今日真系天气好清新啊，凉咗好多，都唔系话太湿湿立个停。呢几日啊，虽然大回南啦，咁啊，但系今日又比较爽啲，希望有呢啲歌去衬下就靓啦。既然一只雨啊 ，Vince。听多一只微雨的歌啦，好吗？ 好，我拣嚟呢一只叫做《微雨女》啊。 一首诗歌嚟。 系啊，咁啊，微雨女嘛，出唔到街，咪喺屋企数算一下，你觉得你好幸福嘅嘢啦。 好啊。 主的光，发现了我。 一生永未改变，凭爱去战胜斗争，要这关心亲切蔓延，愿永存魂翩翩，感激主爱万千千，在心中主的恩典常纪念。再现大地得温暖， 虽然呢，即系我哋香港春夏秋冬啦，我哋经常都讲话，你最中意咩季节啦？咁多数都系秋天啦，系咪啊？因为秋天好舒服，又唔太冻，又唔太热，而且好干爽啊！咁个天成日都蓝色啊，咁啊好中意去郊外嘅人咧，好似我咁啊，都好中意秋天。咁最唔中意咧就系咩天啊？都系呢啲，会唔会系黄梅时节咧？即系春天咧？ 回南天咯、 啊。系啦，即系而家咁啦。咁但系又唔系喎，唱歌咧有一度好，同埋作歌嘅人咧，无论你系咩季节都好啦，佢都要作到啲好听嘅歌咧，去衬嗰个好靓嘅 season。虽然而家咧黄梅季节啦，吓好立立咁样，咁但系头先听你又唱呢啲微雨女啊，都几好舒服噶。点解？尤其是因为会唔会系即系成日困喺屋企啦，你眼望我眼咁啦， 嗯 都会好舒畅啊！听呢啲歌吓，横掂都唔出街咯。 同埋雖然咧回南天咧真係好煩咧，咁但係春天咧一年之計在於春啊嘛，咁啊所以咧硬係會覺得咧，我哋新年嘅計劃呢一年嘅計劃咧就由春天開始要實踐啊！ 哇！由新年實踐到而家幾多月啦？已經四月啦， 冇藉口啦，就係、是、因為 已經玩完咗一三分一啦，嗱仲有三分三時間咧俾你衝刺啊！嚇，仲有機會嘅。不過頭先講咧，即係話如果即係喂，好似放假星期六、星期日咧，連續兩日都喺屋企都好嘅，可以賴床啦，任你賴，可以一路瞓喺度睇書、聽歌，好似呢一首。哇，好温馨，甚至有少少前面嘅民歌，好少有嘅民歌里边好少有咁romantic 前面，叫做 Come to my bedside, my darling， 嚟我床边啦。Come to my bedside, my darling， come over and gently close the door。Lay your body soft and close beside me, and drop your petticoat upon the floor. I've waited for you such a long time. I plan on every new day born. Words cannot express one thing I'm sure of.There is in my loving arms where you belong. Your prayers have told my ear life's golden secrets. Your back has shown my fingers' endless rose. Your lips have whispered wisdom that is timeless. But life and death and things I've never knownCome to my bedside, my darling. Come over and gently close the door. Lay your body soft and close beside me, and drop your petticoat upon the floor. Your eyes are bluer than the mountain waters.Your hair is flowing dark and flowing long. Your skin is more gold than the morning sunris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大榄下就发生交通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架私家车的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被捕的21岁非华裔男司机正是被警方扣查。另一架私家车的29岁男司机胸痛和受伤，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案发在下午近一点，被捕男司机驾驶私家车沿着屯门公路行驶，期间怀疑切线失控，撞到一架在另一行车线上的私家车，被撞的私家车翻侧。根据网上片段，两架车相撞之后，其中一架车反转翻滚多圈之后才停低，现场地面留下碎片。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到沙田富山公众殓房和九龙公众殓房参与公众殓房处理遗体工作。署方说，因应公众殓房需处理的遗体数目持续上升，已经透过内部调配增加公务员、聘请合约和重聘退休员工，包括医生、药剂师、科学主任、牙科治疗师等的人员，以加快处理认领和解剖遗体的事宜。卫生署法医服务辖下的所有公众殓房已经加开星期六遗体辨认时段。负责统筹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这个星期将会试行在围封强检行动之中，为未接种新冠疫苗的长者或残疾人士等登记，在行动完结并取得阴性检测结果之后，安排上门接种。聂德权又说，正是策划家居接种疫苗工作，涵盖更多长者和残疾人士，这个星期会透过地区组织试用登记平台。韩联社引述南韩军方和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北韩正是加快修复咸镜北道丰溪里核试验场，最快可以在下个月中旬进行核试。北韩2018年5月炸毁核试场2至4号坑道入口。报道引述消息指，北韩为了在短期内加快修复受损情况可能较少的3号坑道，日前停止修复被炸毁的入口，转移从侧面挖建通道，尋求修復捷徑。估計北韓下個月即可完成修復工作，不排除可能在已故領袖金日成創建抗日游擊隊的4月25日前後核試，很可能是為了研發搭載於中短程彈道導彈的小型戰術核武器。另外，消息又指，美韓兩國研判北韓日前試射的洲際彈道導彈是火星15型，而非新型洲際導彈火星17型，認為北韓可能是發布了經修改的以往導彈試射照片和片段。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17至20度，朝早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三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回升。本周后期再度转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香港仔鸭脷洲村利添楼围封及强检检测行动现正进行中，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顺序落楼进行检测。 我收到了，你收不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的是政府设立的紧急警示系统嘛？ 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先会收到这些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楼价抗疫闷闷地，我哋从文化艺术出发，一起猜下字谜啊！自己舌头放心上， 戏拣呢个名其实都有少少原因，就系关于佢字上面有好多嘅符号啊。我讲紧字嘅符号，首先一部分系舌啊，舌即系舌头嘅舌啦，咁仲有一个自己嘅字啊。跟住仲有个内心嘅心，就好似你用紧你嘅舌头去品尝自己嘅心。所以呢个作品有一个前设，就系希望透过一个空间或者一个时空啦，咁样令到啲观众喺呢个作品入边可以品尝到自己个心嘅状态系点样嘅。 唔该晒本地舞蹈艺术家潘燕新，同我哋拆解咗呢一个戏字。咁到底佢嘅作品戏又系有啲咩意念嘅呢？ 呢、这個作品咧原設都係有一種叫做一對一嘅經驗咁樣。點解會咁樣呢？就係因為可能自己自身啦，好中意好深層次或者好有質地咁樣去同一個人交流。因為我覺得有時候一大扎人講嘢或者一大扎人去睇一個演出，其實有時候嗰個信息嘅傳遞咧未必係 100% 嘅，可能會打咗折扣。所以一個一對一嘅演出咧，我會覺得係一種好真摯嘅交流咯。 戲呢一個演出。原本在大馆的拘留室表演，现在在四月改为线上演出。潘燕新有什么计仔吸引大家呢？ 香港艺术节，大馆戏感受感知，其实人的生活日日都有的了。既然在线上呢，我们有视觉和听觉很容易就会得到了。但是在线下的体验呢，我希望呢透过一个暖水袋的功能去帮助大家进入这个作品的体验。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时间到咗9:39啦，我系欧布拉欧瑞强，我哋二千靓歌仔仲在每逢星期日嘅晚上都会喺呢一度同你见面。弹紧钢琴嘅系靓声琴手 Vinci 荣斯，咁啊呢一排差唔多有起码已经两个月时间啦，就我哋唔系相依为命嘅，因为你喺收音机旁边支持紧我哋啊嘛，一齐听紧啊嘛，起码有三个啦，系咪？咁啊都虽然唔可以围埋一场打边炉食饭。但是都可以 经过音乐，经过啲靓歌，互相倾诉一下嘅。阿 Vince， 系， 诶，我哋不如藉住啲歌曲啦，comfort 下大家啦，即系可以讲系舒缓下大家嘅心情啦，亦都可以有一只歌叫祝福。咁可能咧，大家嘅反應都唔同嘅，有啲係，咦，葉少文嗰只祝福啊嘛，好聽噶，係當然。但另外亦都有好多好多隻祝福嘅喎，有英文歌啦，另外一首中文歌咧就係張學友嘅，都係一唱出嚟就耳熟能詳噶啦。好嘅，逢係呢啲歌咧，我覺得都好有即係多面嘅作用，好聽啦，可以 entertaining 啦、舒服啦，但係最重要就係可以我心裏邊。将佢点俾你，祝福你。 尽在不言中，这一刻。

哒滴哒哒啦啦，哒滴哒哒啦啦，哒哒哒滴哒哒哒。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深深地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祝你一路顺风。 歌名叫做《祝你一路顺风》。当然最近都好多人好似只歌词一样，背上行囊啊，卸下那份荣耀，面带着微微笑，用力的挥挥手，祝你一路顺风。 好啦，咁我唱咗两首离别嘅歌啦，我就拣你一首《几时再见》啊。 哦，都是离别啦， 但都是带住一个开心 开心的。哎呀，我哋见翻啦，好快嘅吓，你诶去隔离七日啫，好快见。特别送俾正在隔离嘅朋友啦吓，虽然系有啲少少孤单，但系我哋喺度一路唱歌支持你，送歌俾你听。 说句再见。再可相见，往事似星闪在目前，你我的结识是偶然，到这晚说再见，是否都出于偶然？跟你那一天。再可相见，这夜太短，一梦变圆。你的眼光，你的声线，我要再认清几遍。别了也可眷恋。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再相见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每次日后，怎么打算？世间变迁，到那天可再相见。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到那天可再相见。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到那天可再相见。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到那天可再相见。When will See You Again 就是原本英文歌的歌名，所以也放在中文歌词里面，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中文应该是陈慧娴，是不 是？是陈慧娴的， 叫做什么？ 几时再见， 就是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突然间有一只，我在网上找回一些旧歌，这排头先啊，啱啱你一路唱紧咧，我真系乱咁掀呢本叫做 《Sing Along》系嘛 ？Let's Sing， Let's Sing， 即系都系嗰啲啦，电话簿嗰啲啦 ，K 見到一個咧，我唔知道你識唔識，但係唔緊要，我知道 Vince 好犀利。就算你完全冇聽過嗰只歌，我一路唱，你一路揾，一路彈，睇下試得唔得？啲叫做等陣先。嗱，因為又係講即係再見嘅。咁佢話咧 ，Sayonara 咧就 means goodbye。咁得意喎，英文歌嚟嘅，但係佢用咗日文咧做歌名嘅。But no one ever told me why。唔知點解 Sayonara 咧就叫做 goodbye。个歌名叫做 Jotto Madek Kudasai， 有冇印象？有冇弹过？诶 ，D key 啊，你弹个 D 俾我。嗱，我哋一路夹啦吓，应该好容易嘅，因为只歌好浅嘅。但呢歌词好得意，日文歌词叫做 Jotto Madek Kudasai。诶，咪住先，咪住先，千祈唔好急。俾个 D 我。Jotto Madek Kudasai。Please excuse me while I cry. Since sayonara means goodbye, but no one ever told me why. Sakura was in the spring when our hearts found songs to sing.But Sakura has gone away, and so has our love, so they say. Chotto made kudasai. Please excuse me while I cry. Without your love, I would die.Please never leave me, kudasai. Chotto made kudasai. Please excuse me while I cry. Without your love, I would die. Please never leave me, kudasai.咦，原来识嘅，你竟然识弹呢只歌啊！竟然喺个脑里边好犀利啊！哇，有晒过门，有晒性。嗱，呢只歌咧想介绍俾大家，叫做《Chotto Made Kudasai》，即系话唔使咁急，即系咪等住先，等阵先啊！咁啊，好得意，有堆日文喺里边。Chotto Made Kudasai。Please excuse me while I cry. Since sayonara means goodbye, but no one ever told me why. Chotto made kudasai. Please excuse me while I cry.Without your love, I would die. Please never leave me, kudasai. Je demande kudasai. Please excuse me while I cry. Without your love, I would die.Please never leave me, kudasai. 着咗马的 kudasai， 阿请你等阵等阵，千祈唔好走，因为而家时间接近十点啫，有排都未到十二点，我哋一路会留到十二点，还有两个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突如其来嘅 Chotto Made。突然间叫你唔好走，相信你都会答应啩。好，二十度嘅气温，十度百分之八十三，唔错啊，冻冻地喺屋企暖粒粒，几好啊！因为出边啊间中有骤雨，甚至有可能有雷暴添，唔好出街啦，留喺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 另一架私家车的29岁男司机胸痛和受伤，送往屯门医院治理。

都匆忙，幸有这一趟。 随月不再追，分享你近况。 年轮如凭借，树边花长了一分情，常盘旋脑海中，如旧戏光影。 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回来二千岭歌再唱醉了，多谢一边是新闻之后就已经开始跟我合唱了仍然是你。那这个歌呢就特别送给我们多年的听众的朋友，所以写的歌词呢就好像大家在聊天一样，就将我的心声写了下去而已。真的的，那么多年来如果你咁啱听到，我都会多谢你，因为在空中相遇呢都是一种缘分，如果是长期拥等呢就更加感激。所以我写了都好多隻歌呢都是想跟你聊的。头先一首叫做仍然是你，仍然都是你在这里听我哋先会继续嘅。咁跟住呢只歌咧，就有时喺街咧，我有啲咁嘅感觉，会撞到一啲，我成日都有听你噶，讲出几时几时你播过咩歌，讲出几时几时你讲过咩话题，倾得好投契，感激多谢。呢歌叫做《偶然遇上的惊喜》，就系碰到你咯。曾经。踏遍路途千万里，途中跌倒过，攀不起，无望的心感困累，全然交瘁，无力身躯早已没有力气，彷徨中遇见热诚的旁臂，人潮中碰到你多惊喜，前路即使千尺浪，得你在身旁，纵使呼呼风雨仍觉甚美，能在绝望孤单中偶然遇到你，是我根本不配受的福气。来日和困迎面，满途挑战，能赠我勇气，完全是你。心感困累，全然交瘁，无助身躯早已没有力气，途中遇见热诚的傍臂，人潮中碰到你多惊喜，前路即使千尺浪，得你在身旁，纵使呼呼风雨仍觉甚美，能在绝望孤单中偶然遇到你， 是我根本不配受的福气。来日过困仍面，满途挑战，赠我勇气，完全是你。能在绝望孤单中偶然遇到你，是我基本不配受的福气。来日和困迎面，满途挑战，年月中过去未忘掉你，年月中过去未忘掉你。 作词嘅咧都系写呢个啊，爱是不保留嘅。 卢永亨啊， 冇错啦，考一考你，等你啊，你都即刻记得。卢永亨写嘅，能作曲也能写好歌词，多谢卢永亨。偶然遇上的惊喜，我遇上咩歌啊？跟住我哋嗬， 咁咧你拣嚟一种偶遇啦， 啊，真 系 偶 遇上，唔系咁我咧就拣嚟呢一首咧就系相识也是缘分， 哦， 即系， okay， 见到都系一个缘分嚟嘅。 呢个系当然啦，啊，而家都可以唔错喎，可以咧，譬如我唱一只歌，你就谂起另一只歌，差唔多我哋都惯咗噶啦。从来都是很松容地一定想到的， 是最重要是找歌 词，是啊，咁啊，即系好似一个在山上面唱山歌咁咧，你知唔知？即系我而家同你真系好远啊！大家唔知啊，佢个钢琴离我好远，不过我望到佢嘅，咁我就喺呢个山头咧就唱一只歌过去，咁啊，边时咧就喺另外一个山头就回复翻，好似唱山歌一样啦。偶遇在山中。 相识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无谓再受自困。谁人重情义，你不必悔恨。天下假情还是真，谁又会愿意永守誓盟，共你终身相许，见一次面能共肩合永相衬。风花雪月原是过一生，分手也是缘。你莫再三强求，期望佢怜悯。重逢有离别，你不必悔恨。好梦岂能当真？谁又会料到每一段情代价？悔恨，好梦岂能当？ 情代价应该几高，每一个梦留下怨恨有几分，生于世上原是几层， 相识也是缘分。当然是张德兰的歌啦，咁啊真系改到卢国沾为佢写嘅歌词。相识是缘分，分手也是缘分喎。佢话 系咯， 真系好嘢。咁啊系，咁啊如果唔系有缘点分手？无缘先分手。Anyway， 系一只明月千里寄相思嘅广东版。我跟住咧就唱呢只歌咧就因为我琴日咧Vince，我哋就大伙儿啦吓，有我同电台嘅同事阿车颂培啊等等啦，李志刚啊等等，就去派发呢啲抗疫嘅用品啦。咁就我琴日就去到呢、這个九龙嘅，即系喺启德嗰度嘅。嘅村啦，就叫做啟業村。咁、咧就即系大家一齐咧就负责即系包装先啦吓。咁、包装好晒啦，好多好多好多袋。咁里边就有好多抗疫用品啦，又有嘢食啦，又有罐头啦，吓、有腊肠啦，有米啦等等。咁一包包咧，我哋就抬去呢个啟業村嗰度咧，就送俾啲居民。咁啲居民咧，大部分咧，我哋都选择咗一啲长者啦，啲老友记啦。咁真係有啲独居添，咁亦都大家互相鼓励一下，咁希望佢哋可以喺呢个疫情当中呢就係好有力量咁保护自己。 佢哋见到你哋实好开心，即刻笑晒。 好开心，但係佢哋即係我都觉得如果我哋见佢可能都係两分钟时间。咁但係即係大家都喺门口傾咁样囉。咁咁但係即係你 imagine 下，我哋走咗啦，咁佢有时如果独居嗰啲啦，就真係几 lonely 嘅。咁希望佢哋加油啦，咁譬如得闲可以听下歌啊，听下我哋收音机啊咁样。咁所以呢我就搵返隻歌啦，好耐好耐冇唱，我都可能大家都会未听过，可能你都未即係如果冇俾谱你未必识嘅。因为当年咧，我就写咗一只歌咧，就叫做《万年青》啊。咁我《万年青》，大家有养过啦 ，Evergreen Tree 嚟噶嘛，喺屋企都有嘅。咁但系我就要嚟形容呢啲老友记，形容呢啲长者嘅。咁里边都会写得希望大家留意个歌词咧，亦都专程咧将呢只歌就送俾所有嘅老友记，尤其是一啲而家喺抗疫嘅时候， 喺强检封下嗰啲， 系噶好多噶，有啲强检，有啲可能喺 今日我 妈 妈都系， 系啊去咗， 唔系佢哋今日即系因为强检 成 大埔有成个屋村咧都分咗几日， 最系啦，仲有啲喺喺院舍嗰啲啦，咁佢希望即系真系可以顶得住，同埋继续保持自己身体健康，希望可以鼓励下大家。歌名就叫做《万年青》啦，咁啊歌词咧就我写咗系：凭你两腿走最远嘅路程，回顾美好光影；凭你两手建造万景，能获到修成；还有理想种种憧憬，还像万年青。种植于怎样处境，迎奉献热情。凭你两腿走最远路程，回顾美好光景。凭你两手建造万景，能获到修成。还有理想种种憧憬，还像万年青。植种于怎样处境， 迎奉献热情，人比蚂蚁伟大，处懂显智慧，人生在世百般般，粒粒可贵，朋友你可闪出光辉，长路未留低，自信心继续发挥，谁亦有作为。人比蚂蚁伟大处懂显智慧，人生在世百米般，粒粒可贵，朋友你可闪出光辉，长路未停低，比蚂蚁伟大处懂显智慧，人生在世百米般，粒粒可贵，朋友哪管岗位高低，前路未停低，自信心继续发挥，谁亦有作为，为发光发亮到底，谁亦有作为。 歌名叫做万年青，除了将这首歌送给所有我们的老友记长者之外，还送给昨天同我们一起带领我们去到屋苑每一家每一户的义工方姐，她亦都在启业村里面住，她都是居民，她亦都冒住可能会即会感染的，咁所有时间很多时间都出来做义工，咁方姐多谢你，希望好多嘅方姐好多个哥哥都系一样，佢哋真系不辞劳苦，好佩服，好佩服，好感激呢一班嘅义工朋友。万年青之后有应该有只长青初歌曲啦，系咪？ 系啊，我拣一首 Evergreen。 真系啊，俾我估中咗咧，我得单你只眼啊，你就即刻收到风，犀利。Evergreen 咧就系以前一出电影嚟嘅。主演的就是真的长青的演员兼歌手，叫做 Barbara Streisand， 芭芭拉史翠珊，爱情万年青啊，电影叫做。 Spirits rise and they start to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03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第二日维持四位数。3555宗核酸测试呈阳性，4482宗经快速抗原测试呈报。再有151人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7039宗死亡个案，死亡率0.63%。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确诊个案连续两日喺10000宗以下，系好现象，反映疫情开始稳定。但是8000至10000宗仍然属于高水平，认为现时冇条件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希望市民不要放鬆，亦都不要跨家庭聚會，尤其長者應該盡量留在屋企。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計個案超過111萬宗。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說，現時第五波疫情的確診數字只是由原來的極高水平回落到非常高水平，提醒市民不要有錯覺，以為疫情正在走下坡，甚至認為是水尾。他在一個電台節目之後說，留意到最近幾日市民的出行指數回升，如果情況持續，第五波出現反彈並不出奇，恐怕到時想復常或者計劃在下個月21日起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未必做到。梁卓偉在電台節目上說，不可以将死亡个案视作冷冰冰的数字，未来应该将减少死亡的方法做得更好，强调防疫策略要做到灵活变通。他又建议所有安老和残疾院舍每日通报接种数字。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昇在一个电视节目说，过去一两个月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加强新冠疫苗接种，加上有口服的抗病毒藥，醫療及隔離設施增加，本港醫護與內地醫護團隊亦都磨合得非常順利。醫管局估算，如果盡用亞博館接收確診長者之後，可能仍然需要多過1000名內地醫護來港協助。高拔昇說，至今有需要入院的確診者，特別是長者，都能夠獲安排入院治療。過去幾個星期，醫管局將一半的病床轉為接收新冠患者。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美國並沒有尋求俄羅斯政權更替的戰略。布林肯訪問以色列的時候說，他認為美國總統拜登和白宮較早提出的觀點意思頗為簡單，就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無權侵略烏克蘭或者其他任何地方，亦都無權發動戰爭。布林肯強調，美方沒有在俄羅斯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尋求政權更替，有關情況是取決於俄羅斯人民，正如其他情況一樣是取決於有關國家的人民。拜登較早時在波蘭首都華沙的訪問行程之中發表演說，說普京不應該繼續掌權，又批評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扼殺民主。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初時部分地區能見度頗低，明日氣温介乎17至20度，朝早天氣清涼，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明日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二風勢頗大，間中有驟雨，星期三和星期四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氣温回升，本週後期再度轉涼。 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当旋律响起，记忆会变得更慢、更长。就算天各一方，亦可为彼此美梦化妆。4月2日开始，逢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倪炳郎《阿郎恋曲》。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提起奥斯卡，会唔会谂起设计呢？ 红点设计奖咧，被誉为设计界嘅奥斯卡，是由德国红点研究机构主办，奖项每年吸引来自超过70多个国家的设计师和企业参加的。 那又有没有想过设计和妈妈都有关系呢？ 这个产品呢，是我们产品设计高级文凭廖成佳同学的作品来的。他其实在生活上面观察到妈妈为他煮饭的时候呢，他要面对很多问题，例如倒汤的问题，拎着一些很重的餸啊，一些关于人体工学要解决的问题，他从而得到概念去设计这个产品的。这个作品更获得了2021年红点设计概念大奖最佳设计奖 Best of the Best 的。 麻烦资专学院建筑室内及产品设计学系系主任陈光耀。 今次香港资专设计学院我们 HKDI Gallery 红点设计展览的主题是设计价值。展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分别有5个展区，它们分别为设计造型决定价格、设计造型的价值、颜色的价值、物料的价值，以及如何成为畅销的设计产品。展览的第二部分是会以设计如何为企业创造价值为主题，展出不同产业和品牌的成功案例。 疫情之下，你都可以足不出户欣赏到这个展览的。 可以去我们 HKDI 的 Gallery 的网站，它里面直情有一个超连结，你会见到好像 play 一个 video， 一 click 进去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到去我们的展馆，好像亲历奇境一样看到我们的不同的展品。甚至你选去每一件作品的时候，你 click 进去的时候就会有相关展品的介绍的。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一个不许结果， 成记忆。 成了疑问， 波劫慢慢沉淀，会是良人。 一封家书抵千语万言， 千言语万言， 寂寥几不安，苦苦难受。流离窗花几亦风沙， 一个消失了心事， 热恋心恋着旧时话， 最后钟声敲醒思绪， 风霜冰花当天杯里热茶， 内容吊味了故事， 但忧伤托叶已传话。尘相思往满叶言，任晚风偷走了诗。一声轻叹惊醒今晚梦眠，徒留苦笑似醉梦前事。 最紧要弹呢个叮，呢一只 Scarborough Fair 啦，系我哋由弹民歌开始咧，都会狂练嘅一首吉他民歌。当然啦，中文嘅就出边冇嘅，系我唱嘅，亦都多谢填词嘅朋友。睇下钟先，10:41啦，咁啊翻嚟2000靓歌再重聚，我哋还有大约半个节目啦，即是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我是 Albert Ang 柯瑞强，我哋有 Vince Lee 李荣斯， 讲我姓嘅你， 好少有啊，好多人知道你姓咩噶嘛， 都知啦， 系啦，荣斯姓李嘅，咁啊都系我哋两个啦，咁啊最紧要就是加埋你，一共三个，咁啊可以继续。我哋有好多好想唱嘅歌，讲真啦，即系焉知非福嘅，有时。平时我哋嘅二千靓歌咁多年来咧，好多时候都有嘉宾。有嘉宾嘅时候咧，我哋以嘉宾为主啦。咁大部分嘅歌咧都系由佢唱，然后我哋去即系合唱啊，或者一齐合唱一下咁，涉一两只啊咁。咁但系咧，就呢几个月咧，我就同阿 Vince 两个人咧就 share 所有嘅中英文乜嘢歌，我哋都会唱到。尤其是最近咧就。多了很多时间可以唱一些小唱的歌了。唱一只山口百惠的剧，但是由梅艳芳唱的中文版呢。 嗯，赤的耳环。 我最近呢，当然就好像大家一样，有看梅艳芳的出电影。啊，这只歌就没有在里面。回味一下先。 快乐为我展开，和你共聚原是可爱，为我尽力道上光彩，无奈我意难以因你改，废去旧梦愿你抛开，怀缅旧事 夕阳在身如挥，再消失再可见未来。当飞花要翩翩飞，别离时刻心的不会改，盼艳阳常为你照，就如还会全部爱。多少泪多少欢乐，化作无尽爱，默默回味过去情意，一一收起关进心。 刚才讲到梅艳芳嗰出戏啦，咁啊，你有冇睇？ 我睇嗰啲片段咯。 我又睇翻嗰啲长嘅版本添，因为电影就普通电影嘅长度啦。咁但系如果佢再而家放翻去电视咧，咁就即系啲 streaming 咧，串流电视咧，佢就将佢分成五集。 哦，系啊。 即系嗰个叫做导演版啦，咁啊。哦，即係變咗，其實好多喺電影嗰度 cut 咗嘅，因為電影唔可以咁長。 係。 咁但係其實佢又拍咗咁多嘅喎，唔知我諗都係刻意安排嘅嚇。咁啊，即係長咗好好多，咁啊都好有氣味。咁啊，尤其是我哋睇添咧，就特別投入嘅，因為嗰度每一個角色我哋都幾熟嘅。 係。 每一個角色，咁就即係後來一路都好感動，真係。因为越是认识阿妹的就越感动。咁啊，讲起呢样嘢，我就即系近排呢啲系咪一定要面对？我唔知道，不过就真系好多朋友都离开我哋。 嗯。 咁我哋最近咧有位好好嘅朋友，好好嘅同事，好多年嘅同事，就系我哋电视部嘅一个助理广播处长，就叫 Forever。施永源，你有听过佢个名啦？咁佢啱啱好不幸地离世，亦都系我大学嘅师兄，亦都系长年嘅同事，亦都系好好朋友。佢嘅真名真系叫做永源 ，forever。所以我想用吉他唱一首一歌，挂住佢，悼念佢，叫做 Now and Forever。 Whenever I'm weary from the battles that rage in my head, you make sense of madness when my sanity hangs by a thread. I lose my way, but still you seem to understand now and forever. I will be your man. Sometimes I just hold you too caught up in me to see.A fortune that has heaven has given to me. I'll try to show you each and every way I can, now and forever. I will be your man. Now I can raise my worries and always be sure that I won't be alone anymore. If I don't need know you were there all the time, all this 首歌就是啊，曾路德同埋咧一个好厉害嘅基督教嘅填词人啦，翁慧云写嘅歌。咁啊，因为佢都系呢排咧就离开咗嘅翁慧云。咁佢喺八十年代已经咧写好多新派嘅叫做我哋叫现代流行嘅诗歌啦。咁啊，嗰阵时咧其实喺即系呢个宗教界咧就被评为咧即系类似系离经叛道咁样噶嘛。 佢有队乐队噶嘛？ 系啦，嗰阵时就同时间都又赤道咯，赤道就佢就唔系嗰个乐队嘅，系啊。不过咧都佢哋嗰阵时 写啲歌俾赤道， 系啦。咁但系咧都系到咗而家咧，其实啊发觉唱翻以前啲歌，就明白点解佢哋咧要做呢个先锋，即系好似许冠杰咁啦，佢写一啲歌可以深入民心，即系好似好同我哋好贴身嘅嘢，再唔系咧啲音好似好高不成低不就嘅一啲好冠冕堂皇嘅歌，就系切合我哋生活所需嘅一啲歌。咁呢一首歌就叫做《风雨念香港》，咁都送俾所有嘅香港朋友啦。 这里天天享繁荣，试问从前谁会预测？静悄悄，三两棵雨雪，勤劳做工不计雨或晴，经过夏秋冬，风季中无情，转眼丛林悠然茂生。在这里感叹天错爱，原来根已种植土里。凭信与爱舍己为人群，能战胜惧怕困难，齐献上身心中心已成。在这里开拓新面貌， 貌，不怕彷徨舆论入侵。尽你我忧国爱民情，寻求竖起香港新里程，努力共抵挡风雨再来临，不怕雷鸣摇撼四方。愿到处拥戴真与美，祈求天国遍植心里。 上天上的星星会找到他们，有时在梦中会遇见他。Stars shining bright above you, night breezes seem to whisper, I love you. Birds singing in the sycamore tree.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ay nighty night and kiss me. 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ll miss me. While I'm alone and blue as 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 fading, I linger onStill craving your kiss. I'm longing to linger till dawn, dear. Just saying this. Sweet dreams till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o leave our worries far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Of me. Stars fading, I linger on you, still craving your kiss. I'm longing to linger till dawn, dear, just saying.Till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o live our worries far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er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Little dream of me. Oh, yeah. Mm-hmm.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达成共识，但系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亦都承认，各方喺一啲重要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指美国提出过渡要求系达成协议嘅主要障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嘅顾问前外长哈拉齐话。革命卫队是国民军，不能够接受被列为恐怖组织。美国必须解除对革命卫队的制裁，重新是不是恢复履行核协议，取决于美国的政治意愿。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广东内陆的一度雷雨带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听日气温介乎17至20度。朝早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三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回升。本周后期再度转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刚刚出炉嘅财政预算案。主持黄永、李恩君。今集嘉宾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全球嘅金融发展嘅新趋势就系金融科技。同埋可持續金融，咁所以如果話人才咧，其實全球都唔夠嘅。今次重點咧就係加大我哋對於咧本地市場嘅人員嘅培訓同埋提升。 3月30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電視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不需要失个因由，不需要有解释，只知道声在心里面是1000吨爱念。谁要世间的认同？要有承诺吗？只相信情不变，永都不改变。不需要十卡保石，不需要保险，只知道永久保护者是1000吨爱念。谁要世间的认同？要有承诺吗？只相信情不变，永都不改变。 不相信十世姻缘，不相信术数学，只知道自己所以在，都只因你在。谁要世间的认同？要有承诺吗？只相信情不变，永都不改变。即使我离开了，爱都不改变。 时间到咗11:09，二千靓歌再重聚将会继续 ，until 直至到12:00。头先嘅歌咧就系 Seven Daffodils 七朵水仙花嘅中文版嚟嘅。Busy， 我哋仲有一个钟头，心中有咁多歌，点样摆得落咧？嗬，不过希望。可以在你们的心中都会摆得落所有的舒畅欢乐，是二千靓歌再重聚的憧憬目标，希望你们有一个舒畅的星期日晚上。 我选你这一首是李洛斯的总有一天感动你。 啊，你经常都选到我最喜欢的那些歌，真的好了。我很喜欢你这首歌写得真的好。是啊，李洛斯呢他成名作啦，亦都系代表作啦，吓系佢自己所作嘅一只歌。终有一天感动你， 埋藏了的希冀，延续每个晨曦，兜兜转转多少次，才愿意破碎自己。知道谁是最爱自己 ，Promise me forever， 留住每个惊喜，让浪漫已忘记，情不必准备，我有天总会感动你，感动你，收拾。用我的爱与你接触未来，地老天荒仍不改变，无论这爱痛或悲，感谢你不舍不弃，期待你心仍然为我留低一个传奇。知道谁是最爱自己 ，Promise me forever， 留住每个惊喜，让浪漫已忘记，情不必伤悲，我有天总会。这爱痛或悲，感谢你不舍不弃，期待你心仍然为我留低一个传奇、一点一点将刺痛一天加一点，一天一天总有一天心意给看见，每个夜里常独自挂念，想你知道真是多么深。 歌名叫做《终于有一天感动你》，作得真好。是啊 ，Joyce 即是李洛斯自己所作。咁当年咧，佢就喺加拿大嘅。咁写咗呢歌就即系拎翻嚟睇下有冇人啊。咁就欣赏咗，就请佢邀请佢录灌录呢一个。咁其实佢喺加拿大过翻嚟香港嘅，即系喺加拿大出世添嘅。我谂好似系啊，应该冇错。咁佢个丈夫你都见过啦，佢有上嚟呢个节目噶，你记唔记得？ 嗯。 咁啊 ，Ted 啊，即系佢老公又系姓李嘅，李李。咁啊，好有缘分啦。咁佢哋两个嘅出生地啦，即系一个就喺加拿大，一个喺美国嘅。咁但系而家咧，佢哋嘅屋企变咗香港。咁好多时候我哋啲华人都系咁啦，尤其是而家添啦，我谂好多都系。即是隔住一个地球，但是好像都好像没什么所谓，很近的。如果疫情过了就更加可以随时见面，可以探，如果现在可以视像啊，通下电啊，我想现在在地球的另外一边都有人听我们做节目的，每个礼拜都是这样。所以我一突然想唱一首歌，就是好像这个太阳应该有两面的，地球有两面的，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 的中文版特别有意义。虽然在太阳的另外一面或者地球的另外一方，但是这些中文版就叫做第二故乡。哪一个是你第一故乡第二故乡其实无所谓，最重要就是有亲人在另外一面等着你。原曲这首歌呢都是关正杰，他现在都在地球的另外一面听着。望着月亮静静去想，心仿佛升起希望，曾一点和平宁静处，洗心境安详。愿月亮是第二故乡，喜欢它清幽光亮，人海中遇难容纳我，心中想奔往，独自默默流浪去，多少惊慌，多少凄怆，像火里去，像水里去，人海渺渺，何处是岸？难忘复踏故乡，但愿月亮能助我找到心中喜欢的乡。住一个我，住一个你，尘世里困恼我愿尽忘。望着月亮静静去想，心仿佛升起希望，寻一点和平宁静处，使心境安详。愿月亮是第二故乡，喜欢它清幽光亮，人海中遇难容纳我，心中想奔往，独自默默流浪去，多少惊慌，多少凄怆，像火里去，像水里去，人海渺渺，何处是岸？难忘踏入故乡，但愿月亮能助我找到心中喜欢的去向。住一个我，住一个你，尘世里困恼我愿尽忘。啦啦啦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滴啦哒啦啦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哒啦哒啦哒滴啦哒滴滴啦哒哒哒。 世里困到我愿尽忘。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 这个歌原本是 Janis Ian 的名作，英文既然好听，但是原来有一只相当之有感觉的广东版《第二故乡》。 那我选来这一首歌叫做《一个人飞》，李克勤的，那我们想想也好。 什么搭飞机都有限限人嘅咩？两个人好似唔得，一个人飞，会唔会嗰啲而家啲飞机嗰啲座位咧，已经即系重新设计，一个个要隔离，起码都一米半先得。 使我喜欢你，看在你里看你熟睡多么美，为着这里有和天气，我愿随风无声远飞，仍相拥也不等于我了解你，决定放弃再去接受自己，曾做错了仍然不生气，脸上含有是我记得你，亦是无需谨记，习惯一个人没有伤悲，而无论旧时说爱多美，再过半天你便记不起，亦是我要等你，亦是无需等你，遗留下这个世界向着前飞，从爱理不理，纵隔千里，谁预知将来或再一起，再恋上你。记不起什么驱使我喜欢你，看在眼里看你熟睡多么美，为着这里又和天气，我愿随风无声远飞，仍相拥也不等于我了解你，决定放弃再去接受自己，曾做错了仍然不生气，脸上还有希冀，若是我记得你，亦是无需谨记，习惯一个人没有伤悲，而无论旧时说爱多美，再过半天你便记不起，若是我要等你，亦是无需等你，遗留下这个世界向着前飞，从爱你不理，纵隔千里，谁预知将来或再一起，再恋上你。若是我记得你，亦是无需谨记，习惯一个人没有伤悲，而无论旧时说爱多美，再过半天你便记不起，若是我要等你，亦是无需等你，遗留下这个世界向着前飞，从爱你不理，纵隔千里，谁预知将来或再一起，再恋上你。 个人飞， 系啊， 飞到哪里了啦？应该都冇得飞噶啦，而家 个心咯， 系啱啱啊，个心飞。上个礼拜咧，我咪唱咗一只岁月神偷嗰个主题曲嘅，叫做《岁月轻狂》啊嘛。咁啊，主题曲咧就系国语嘅，咁亦都系嗰个主角啦，自己唱翻。咁但系咧就因为嗰出戏上嘅时候，只歌好听啊。咁我就收到一个歌词，就系粤语嘅。咁我都讲过咧，就话原来粤语版咧，我喺度唱咗一两次。咁呢个歌词咧来自一个听众朋友，我唔识佢个噃原本，佢叫 Chris Yip， 我相信而家可能都会听紧噶，因为佢当时都听咗好多年。佢生咗个女，跟住而家个女咧应该好大个。咁咪都抄翻呢个歌词出嚟啦，系岁月轻狂嘅粤语版。咁点解佢 YouTube 会有咧？就唔知边位朋友好有心啦，就将我哋嘅电台竟然录音，录咗我哋 live 唱嘅，录咗我个版本又剪咗落去，就配咗一个电影嗰啲片段啦。咁啊，好多人睇过，所以我今日都想再唱翻呢只歌。多谢你提醒。名我哋唔需要改，叫做岁月神偷啦，好吗？凡异乡轻扑鼻，母亲初归家，迷藏和捉蜻蜓，满足的岁月里。白发看的眼内，在几多沧桑，严父含蓄关怀，温暖深深处。啊，天真的梦想，总要信。信可到达，简单相信。年轻的岁月不懂惊怕，风雨飘过更觉浪漫。曾与你。成乐过，雨后看彩虹，如风的岁月偷走心爱，年轻的信念永未言败，仍是你，仍顽固，假使你。灰心了，还请你想起我。 流逝去偷不走冲不去，昨天片段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上海市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核酸筛查，期间在封控区内，住宅区实施封闭式管理。首批包括浦东、浦南及邻近区域，听日清晨五点起先行封控，开展核酸筛查，下个月一号清晨解封。同時，浦西地區重點區域繼續封控管理。第二批是浦西地區，4月1日凌晨起封控做核酸篩查，4月5日凌晨解封。封控區域內的社區實施封閉式管理，所有企業封閉生產或居家辦公，保障城市基本運行的水、電、燃氣、通訊、糧油食品等公共服務類企業除外。另外，在封控區內暫停公交、地鐵、計程車、網約車運行，各有關部門及公部及保供企業要確保生活必需品供應充足、價格穩定，亦要保持綠色通道暢通，保障市民應急就醫需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今次公共衛生危機值得全面檢討，對於成立檢討委員會持開放態度。他說目前仍然處於疫情期間，不應該分心處理大規模調查，但相信下屆政府會認真處理，如果有需要他樂意提供意見。林鄭月娥在抗疫記者會說，檢討範圍可以包括醫療、福利和衛生系統互動和連接，包括醫管局40多間醫院分聯網治療，在公共衛生危機下是否最好？因為現時已經證明定點醫院才是最佳安排。他又向疫情中每名離世人士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他強調早前有檢疫酒店引發傳播不是人為錯誤，在公共衛生危機中有時無法完全避免這些因素，當局在每個階段都有按研判以及考慮專家意見。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說，現時第五波疫情的確診數字只是由原本的極高水平回落到非常高水平，提醒市民不要有錯覺，以為疫情正是走下坡，甚至認為是水尾。他在一個電台節目後說，留意到最近幾日市民的出行指數回升，如果情況持續，第五波出現反彈並不出奇，恐怕到時想復常或者計劃在下個月21日起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未必做到。梁卓偉在電台節目上說，不可以將死亡個案視作冷冰冰的數字，未來應該將減少死亡的方法做得更好，強調防疫策略要做到靈活變通。他又建議所有安老及殘疾院舍每日通報接種數字。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初時部分地區能見度頗低，氣温介乎17至20度，早上天氣清涼，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二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三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回升，本周后期再度转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听日1: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我在场聚会继续最后一个部分，而家到凌晨十二点，欧水强同埋 Vince 都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为你心中嘅点唱，会唔会点中呢？ 暂停在今日，常记得。常记得怀念过去固执，回看这刻，谁是我未记得，未记得。雨啊雨，夜啊夜，雨流泻，失的失了意了。想这些，知不知可不可再借这3650夜？十年后的路未再收。洒过的眼泪未再湿，忘掉过去错失，忘了这刻，谁是我？但记得，但记得，笑啊笑，梦啊梦，趁狂野，知不知？想一想这些，知不知可不可再借这3650夜？雨啊雨，夜啊夜，雨流泻，失的失了，已了，雨暂歇。试一试，想一想。这些知不知可不可再借这3650夜？ 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愁。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我想我可以

送漆黑一个唱着这首歌，我别依稀感应到，只会低调地叹和这首诗歌祝福快乐跨过未来，无论每日变幻处境如何，纵是一个纵是漂泊旅行留低过，还是默默地恨心中所爱的歌。以后的你，以后的我，偶遇人潮中走过，情意绝美消减不变，是你我。 这个歌叫做 《心中的歌》。 在之前呢，我就唱了《把悲伤留给自己》《心中的歌》之后，哇，接近尾声了 Vincent。 不过大家如果想在下个礼拜日之前呢，再听下这些来自抒怀的歌呢，可以上网看我们那个抗疫一心网上的点唱会， 星期五啊， 星期五，来紧的星期五，即是四月一号，不是愚人节，不是骗你的，是真的。夜晚八点钟呢，就准时八点钟开始，一路可能不知道到几点的，起码都去到可能十一点都未定。咁啊，我同阿边时咧会相约。大家一起听歌啦，甚至点唱啦，参与下啦。咁我哋一个希望可以将呢啲抒怀励志嘅正能量呢，就散发到每一个人嘅心中，由你哋再散发出去。因为每一个人可能会影响更多嘅人，希望可以抗疫战胜疫情。我哋再嚟一号同埋八号两场，系一个免费嘅网上点唱会，请你嚟一齐参与。I know I'd said that I was leaving, but I just couldn't say goodbye.It was only self-deceiving to walk away from someone who means everything in life to you. You learn from every lonely day. I've learned and I've come back to stay. Let me try again.Let me try again. Think of all we had before. Let me try once more. We can have it all. You and I againJust forgive me or I die. Please let me try again. was such a fool to doubt you, to try and go it all alone. There's no sense to life without you. Now all I do is just exist and think about the chance I miss. To beg is not an easy task, but pride is such a foolish mask. Let me try again. Let me try again. Think of all we had before. Let me try once more. We can have it all. You and I again. Just forgive me or I'll die.再次感激收音机旁边所有的朋友，经过互联网听歌的朋友，同埋远在他方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收听紧二千靓歌在重聚的朋友，阿包同埋阿 Vince 同你讲 good night。 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如此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走着你。四月一号见。